那我们继续来看选择题，我们看那个 B1 这一本。我的心底，这个也是简单的，就是条文要看仔细。好，这是100年司法官对我的心底，这条文要看仔细。不过这题就算简单，因为它算是就是说你把条文解决了以后，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哈。这个就是我们认知上算是简单，但是你要念到这一条就对了。你看我们第9页第57题，他说假设在台北市，因恐吓血案羁押在土城看守所，然后在押呢收到判决，然后上诉期间最后一天向那个向上有提上诉状，然后呢看守所次日就把案子转给地方法院。好，就意思就是说，那就代表超过第10天哦。好，那这样合不合法？你只要会351条，请你翻看你的刑法351条。你不能问我为什么，因为一定是条文就是答案的话，你就是要把条文写。就你不能问我为什么351条这样写，人家就这样写。刑法351条哈，说它的正节在351条哈。刚教完来的同学，你先翻翻我的心题题目，然后再翻看你的条文刑法351条。刑法351条说呢，在监狱或看守所被告在上诉期间内向监狱长提出上诉状，视为上诉期间内上诉，就代表什么？你只要状子给长官，10天就 safe 了，就安全了。纵使看守所什么时候给都没有差别，对你来讲你就是合法上诉，视为者就是法律的明智，法律已经明智你合法上诉。他可不可以举反证推翻也不行，对不对？视为跟推定不一样啊，视为就是法律把那个小律那个法律他已经把这个法律效果给锁定住了，所以你就已经是合法上诉了，所以答案这个就不要管它，对不对？已经是上诉合法。我们的选项哦，常常会有那种它的第一句就告诉你答案，所以你如果很明显知道答案的话，下面就不用看，你只要看对的。所以57题一样也是依照我们的作答的好习惯，对不对？你4个可以删掉，像这种就不要浪费你时间，因为不是每个题目都可以那么好看，可以让你4个删掉，2个选。这个 C 跟 D 不合法，它就跟351条不一致嘛。所以你第一个要先到351条，然后第二个你选的题要选的技巧没办法看完，不合法 C 跟 D 就不要理。好，你只要管 A 跟 B。好，那 A 它的理由是扣除在有期间，不是。然后 C 它的那个 B 它的理由就是视为提出上诉，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因为351条就是 B。好，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哈。所以在我们第9页的第57题，正确答案是 B， 理由就351条。然后呢，一样这个题目依照我们的作答的一个技巧，你是可以用删去吧，删掉剩下2个，然后再看剩下2后面的内容。你不一定要把4个选项所有的内容都看完，不是每一题都需要浪费你的时间。好像这个的话就可以不用浪费你太多时间。然后第58题，这个内容会涉及到我们上次讲的证据。好，你看58题，他说甲因为贩毒遭警方逮捕，然后证人也在警方调查中呢未经拒绝，指出曾经向甲购买毒品，后来甲遭起诉，审判中呢已做到零作证，拒绝以后呢，江湖检官却证称说没有跟甲买啦，只有跟丙买哈，所以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甲不是啦。那我们现在被告是甲，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就是等于翻那个翻译其词，他已经不再跟以前的证词相同了。请问哪一个正确？这个题目的选项，它的背后的问题，你要有基本的概念。我们159条是传闻法则，这个是被告以外之人嘛，对不对？这个题目是证人，所以证人是被告以外之人，凡不是被告都是被告以外之人。他在审判外的陈述，像是什么侦查，好，那侦查包含警讯啊、侦讯啊，这样子都是传闻法则要排除的证据，这是原则，对不对？所以原则是没有证据能力。但是我们在学传闻法则，重点也不是159啊，重点是有没有之一到之五。 我们上次已经跟你复习过这个重点了，所以我们才说传闻法则一五九之一到一五九之很重要。一五九之一第一项是向法官面的所谓陈述，一五九之二第二项是向检察官面的所谓陈述，一五九之二跟之三是向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检察官、所谓的陈述，一五九之四讲的是特信性文书，一五九之五讲的是同意法则。啊，这个同意有分民事的同意，还有拟制同意，很特别哦。我们的同意不都上民事的，这个拟制同意也有哦。一五九之五还有分拟制同意，你不反对就代表你 OK。照理讲这个概念很怪，可是的确在一五九之五存在。所以你在这个考题里面，你的头脑已经思索到说哪个课根本就可以不用管它，它不是跟法官，也是跟检察官，也是特信文书，也是同意。你现在想到的就一五九之二跟一五九之三，现在一五九之二。讲的是什么？暗中出工，还记得我们上次有复习到这个概念？什么叫暗中出工？一个案件，我们着重这个证人先前初次的供述，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真审不一致。一五九之三也是向警察面所谓陈述，但是呢，它叫什么？证据难带性。什么叫证据难带性？可能他真的都有办法讲话，审判中可能没办法讲话，或是他死掉了，或是他出国，然后你找到他了，有真没有审。这个题目有没有真？有。有没有审？有。所以这个题目在考的是暗中出工。什么叫暗中出工？我们觉得先前的陈述其实比较可信，反而审判中有可能是被被告恐吓啦、或者说他可能记忆力他也不是那么好啦、他讲的跟当初的事实不太一致，你很想用前面的，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五九之二。不过他的要件是什么？第一个，你要向警察。第二个，你要为了证明犯罪事实存活有必要，然后第三个，你必须是要显可信。所以这个题目的选项答案是 C。 以在警察面前陈述证据有较可信的情况，而且为证明犯罪事实存活必要，方得作为证据，答案是一五九之二暗中出工。那你就问为什么 ABC 不是。好，所以 A 为什么不是？审判庭后拒绝交付结问，依法法官应采审判中陈述。你说啊，不是原则要用审判中的吗？这个选项 A 也不能说错，不完全对啊。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跟各位报告的，你们在做选择题，我真的宁愿你重质不重量。你乍看 A 你也觉得 A 没错吧，可是你要想它是完全对吗？什么叫因？没有任何例外哦。他就跟你讲一五九，我们现在就是怕会有一五九之一到之五的例外啊，对不对？所有法则有原则有例外，你选项 A 感觉是毫无任何例外，它叫什么？它叫附加答案。正常的答案是 A 没错啦，可是我们传法则会有例外啊，所以它不是一个最完美答案，所以你不能只看完它就选它。然后 B 他说前后程度都有证据能力，然后这是证明力问题，传闻法则是证据来来证明力，我们光考是马考证据能力。所以传闻法则证据能力的问题，这个选项答案 B 就根本完全都错。你要么就是要用其中一个，你不能够说两个全部都要用啊，然后再用证明力来当，不是。这个题目是在考证据能力，不是考证明力。这个题目的重点，传闻法则是在处理证据有无证据能力，传闻法则不是在处理证据证明力。好，所以在我们那个第五十八题，在我们司法官的第五十八题，这个是有技术的，就是你在看选项答案是有技术的，这个根本这个就我不对题啊，这考证据能力他回答什么证明力？好，然后 C 是对的，所以我们刚才讲理由。然后 D 你说那我们 D 错，暗中出工应用以警方调查中程度作为证据，谁说暗中出工一定要用？所以他的问题也一样，也是啊，很武断的答案我们都不选。你有发现到我们在选择题通常来讲他跟你讲说毫无任何例外，百分之百绝对是保证是一定是哦，那个我们都很害怕，因为话讲得太满了，我们都会有所保留。所以今天如果有跟你讲说哎，你听我的绝对没错，这时候你就想哦，那如果有错怎么办？你是会怀疑吗？所以通常来讲哦，那种选项答案非常百分之百肯定的，你会怕有例外。所以呢，你只要看到什么应当它绝对呀、依照我们的选择题技术，那时候我们都不太敢取。所以选项答案正解就是 C 呀，因为它是完美，对不对？毫无任何瑕疵，它就是传闻法则例外啊，对不对？就是完美无瑕疵，所以我们才想说，你选项有最佳答案跟最佳答案，这时候你一定要选最佳答案。那什么叫最佳答案？通常都会呈现在说，因为这个概念有原则有例外。然后他就给你一个原则，跟你讲说一定是，那你要想，那如果例外嘞， 好，就像选项 A， 他跟你讲转法的原则啊，如果有例外嘞，啊例外不就是 C 吗？所以感觉 C 比较保守一点，然后所以它才是正确的。好，然后第59题，高考不必定根据的原则。这个题目就比较善良，然后就直接跟你讲，我在考不必定根据的原则。他说，公诉案件。今天第一审判决后提二审上诉，请问哪一种合法上诉适用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不可以预示较重的原审判决执行？这个就是简单啊 ，B 啊，就是只有未被告利益上诉啊，是大家都只有未被告利益上诉，那当然才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啊。如果检察官有未被告不利益上诉的话，哪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适用？所以这个题目59题哦，你只要看到 A、C、D， 就知道我不要。我们常常三句法哈、哦，你只能够三两个。你真的很罕见哦，这个题目真的是大方到一三二全三，对不对？所以照我们刚刚看的内容，不利变更禁止原则，你还看第二回课本那个、哦，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去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超爱考。你看第94页第二回的这个课本。如果你今天才来的话，你可能再去补领第一回哦，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第一回上次上完了哦，所以今天就不上了。那你是可以领吧，应该是可以领啊，只是说再去补领哦，我们上完了。你看九岁要件，必须要检察官没有办法上诉啊。啊，如果说今天检察官有为被告利益上诉，那个检察官有为被告不利益上诉，啊，当然有可能会判更重啊。好、哦，所以 A、C、D， 你光第一句，就什么为被告不利益上诉，那个你根本就不用理他。哦、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就特别注意一下，像这种题目很单纯很简单啊，不能够提提期待长这样、哦、所以如果说像这种题目的话，你可能就特别就特别知道说技巧，就是花很少时间就把它给你解决掉了、哦、因为你比较花比较多时间要用在比较难的题目上。好，然后第60题，好，有关撤回上诉的责任权，答案 C。那、啊、这个就是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有些时候选择题它的选项就是答案啊，真的没有为什么。第十页第60题选项就是 C， 它答案就是355条。你同时翻看你的选项355条，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为被告利益上诉的话，非得被告同意不得撤回。好，所以今天自诉案件如果讲说为被告利益上诉撤回的话，要得被告同意。好，选项答案 C 就是条文就跟你讲啊，你问人家有利的提上诉，你现在又不要了、哦、那你要人家也心甘情愿的也说好啊、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人家同意的。好，那我们来看100年律师法题。好，我们来看第19页36题。丙丁两人私下和解，甲乙同意对丙丁两人赔偿，丙丁两人说好啊，赔钱不干。然后但是呢，后来甲乙也没给钱，然后对丙丁就很生气，说好吧，没有钱就干。然后呢，甲对丙给付约定的赔偿，哎，后来就想说，哎，告了以后他就怕了，他就这么给钱了。然后丙就说好，谁给钱我就撤谁。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你看到选项。下列何者错误？下列何者为非？下列何者不是？先把负面用语圈起来，因为避免你考试考到累的时候把对的选进去，你就把负面用语圈起来。所以下列何者错误，你就把错误圈起来，养成一个好习惯。因为你在检查或者是你在状况不好的时候，你会忘记要选错的，你会想到哦，选项 A 好 A， 你就选了。好，所以这个选项是要叫你选错的。好，所以其他都对，我们来看哪个错，答案 C 错。为什么？丙对甲撤回告诉效力不给予，为什么错？因为把负杠掉效力给予，很简单，二三九。刑诉239号说，你对共犯人提出告诉撤回告诉效力给予，其他共犯。所以今天是甲乙打伤丙丁，好，所以现在是丙告甲乙，甲乙是共犯。你对甲提告效力给予，对甲撤告效力也给予，同样的对撤告效力也给予甲，对 费提高消业绩价，因为239号说你就共犯一人提出告诉或撤回告诉，需要你举其他共犯，这个叫做告诉不可分。这个题目就是很简单 copy 告诉不可分，所以你把选项 C 那个不急的不杠掉，答案就是对的，因为就是要急，不可分就是急。我们概念讲不可分指的就是这两个要绑在一起。什么叫绑在一起？你对他做什么效率就急另外一个人，这叫急。所以不可分就是急的意思，所以把不急的不更改啊， ABC 就对啊。你看 A 为什么对，撤回告诉撤回真的再去告诉对啊，近百年啊。 B 别被假设告诉效率急于，哎，你们说真的，你这个题目哈，如果真的搞不清楚你也能够删去吧，因为 B 跟 C 两个人是互相矛盾，所以一定 A 跟 C， 那个 A 跟 B 你也不用管。你跟我说我不想撤回告诉什么时间点啊，我不是跟你讲的吗，几乎所有时间点都是踩在一审延迟辩论中前，就是负担民诉讼可以在二审延迟辩论中前，所以上来讲 D 当然是对的，可是你可能总共搞不清楚啊，你也不用理他。为什么？因为 B 跟 C 是矛盾的，一定一对一错，那所以 A 跟 B 就可以不用去看他。 这也是个方法哈，只是说那你要知道他错在就是239啦哈， C 错在239，就是正确答案是 B， 所以 C 是错的啊。我知道有些时候你们做选择题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看题目就背答案啊，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老师可能题目会换，他会换句话说，或者说他会换另外一种案例类型，所以你不能看题目背答案，因为这个真的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呢，啊，有些人也会说，那这样的话，那就问人哈，为什么36题答案是 C？ 哦，然后他可能回答说，因为 A 是对的 ，B 是对的 ，D 是对的，所以 C 是错的。啊，这个也是等于没有意义。所以你真的要不求甚解哈，我必须要跟你们强调，因为你们现在只剩下一个月要做选择题的考题。那从我看你们选择题考题，我就一定不是只有我这一科，你们选择题的考题一定都是宁愿你正直。当然你质量均衡很好，可是你如果真的时间不够，你不要只是为了冲那个量然后随便背答案哦，那真的没有用哦。你花很多时间没有花在刀口上，一点用都没有。你现在只剩下一个月，一定要调整你的念书习惯。我知道有些人选择题会想冲量，如做越多题哦，就是把它练习起来，可是你要去想那个是实际的选择题才有意义。你们这种灵活的选择题，你要知道它灵活性在哪里哦，你还是要有选择技巧。好，我们来看37题。37题哦，它是个故事，有点长。他说，甲女向检察官提起告诉，声称乙男对她犯强制性交罪，所以他有一个证据哦，就是他有个底裤就沾有乙的精液。然后呢，检察官侦查了以后呢，就依照强制性交罪提起公诉，然后就判乙有罪，然后处有期徒刑8年。然后你就上诉，然后案子后来也没上诉成功，反正就是入监服刑。2年以后呢，这个被害人他在某个私人场合就跟朋友讲说，其实当初不是被强制性交，当初是合意性交，反正他去随便搞人家，然后谁知道靠成功的这样子。然后呢，那个听到这句话的是丙，然后他回家以后，他就跟检察官报告，他就主动报告这件事情，他也算是一个非常见义勇为的人。然后呢，检察官就想啊，那怎么办？就是冤狱呢，所以就是这件事只有做，然后想说这个是不是有个新事实新证据，然后是可以提再审。他说依照实务见解何者错误。这个题目有两个你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依实务见解，就代表条文你不见得找到答案；第二个他要你错的，所以你不要看到对的就选。好，这个选项呢 A 是错的，所以 BCD 对。好，那我们现在看齁，那对的齁，你就复习一下对的。所以呢，法院裁定许可再审申请齁，可以停止有期徒刑的执行齁，就是法院可以裁定停止执行了，就是先执行只是可以停止。然后 C 他说法院重新审理以后发现乙没有对他强制性交，可以预知无罪。好，那所以当然前提是重新审理齁才有预知无罪了齁。然后 D好，如果法院重新审理中，好，乙因为不堪那个经年累月的那个送累，好，然后后来死掉了，在审判不行延迟辩论，直接用书面意见就下判决，这个也是有一个条文就可以解决的，所以你们就是要熟记条文，请你看一下《刑诉法》437条。437条就说，受判决人已死亡，为他的利益申请再审，可以不行延迟辩论，然后诉状陈述意见，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判决。那我在正规课程我就有跟各位报告说，为什么这种情况可以不行延迟辩论，诉状 陈贵先生会见我判决，原因是因为你是对他有利啊，他也不能来言辞辩论的，因为他死掉了、哦、他如果来言辞辩论，换是你当法官你吓死了，所以他本来就不可能来啊。那当然我就直接判了，反正对他有利我就直接判一判，这是我条文处理的，所以想要跟答案对在这里。那你说我没错，他说这件离户仍然存在，事后发现足以重要原判决新证据，蒋万现在的时候理由，你说为什么这一句话是错的，这一句话翻案的新证据不是这一件离户，翻案的新证据是什么，是那个丙，所以依照实务见解说丙是证人，除非丙这个证人依照420条第一项第六款，我们刚刚也在黑板上类似这个位置也是显示概念，形式上要符合新规性，然后呢实质上要符合确实性，新规性有什么要件，第一个判决当时已存在而未发现，确实性说要足以动摇原判决，就是要能够胜败要能够大逆转。好，那你来看哦，今天这个证人丙，他的确能够作证说甲是诬陷乙的，所以他的确很重要，能够足以动摇到原判决，这个没错。可是他卡在什么地方？他卡在说，今天这个丙证人这个证据在判决当时有存在吗？他是甲入监服，他是那个乙入监服刑以后两年，他才听到这句话呢，所以他在当时在审理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证人啊，所以他在判决当时根本就未存在。实务见解说，如果判决当时没有存在的证据，就不是420条第一项第六款的新证据，不是420条第一项第六款新证据，就不能够提起再审。所以这个选项答案就是依照那个实务见解在考那个新事实新证据，就是这样啊。那依照实务见解，那你说条文就走426条第一项第六款啊，不过第一项第六款又没跟你讲那么细啦。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实务见解，你要熟。好，书店你们要熟。好，然后呢，我想我们再来看程序的条文。好，我们再看程序的考题，43题，这个很明显是程序考题嘛。好，20页的第43题，他说甲超过60岁，然后在菜市场卖干货营生，生意不佳，所以他就是偷工减料嘛。然后呢，后来就被发现了，然后就被人家告诈欺。然后他在检察官侦讯中坦诚，然后呢，他就说啊，对啦，我偷工减料，我诈欺啦，但是我年纪那么大，又初犯，可不可以哈、哦？就是给我一个便利的一个好处啦哈、哦，啊，不要给我太严重。请问哪一个不是检察官所谓的处分？非圈钱。哪一个不是哦？哪一个不行哦？哪个不算数哦？所以要你选不行做的。诈欺罪，我们说诈欺很严重，其实诈欺并不严重哈。你们不要想那个什么那很严重的诈欺犯啦、啊、哈，就像这种偷天劫难是小小的啦。好，所以你说要检疫可以，所以 B 可以。然后呢 ，C 他有犯罪，不过这么轻，然后而且好像也是也还好，好，所以缓起诉也可以。啊，如果今天这个甲官不想给他个优惠要起诉，当然也没错，这是甲官的裁量权，所以 B、C 都对。那你说那就是 A 错咯，的确就是 A 错。那为什么 A 错？这个选项答案就是 A， 因为问你哪个错，所以要选 A。为什么 A 错？他说证据被害人见认罪协商，什么时候可以协商？起诉后才可以协商，侦查中没有协商。我们的4455-2协商是诉讼系数以后起诉以后才有协商。你翻开你们的45-2，好，我们刚刚其实有翻开过，可是你再翻开一遍45-2。452的协商程序，他跟你讲的协商绝对不是侦查中可以让你协商。你看哦，他是我，他是五十二第一项，他说 处所判死刑无期徒刑罪免在那有期徒刑最高的法院考察并裁减以外之对案件讲完其公共或者减判处刑，代表什么？案件诉讼系数后哦，要么就是检方提起公诉，要么就是申请减轻判决处刑，所以就是诉讼系数后。啊，我们侦查是什么阶段？这个是基本概念嘛？侦查在开始以后，在终结前，中间位置侦查阶段。那什么时候叫侦查终结？包含检察官有可能起诉，有可能不起诉，有可能还起诉，这个叫终结侦查。那什么时候可以协商？诉讼系数后才协商，所以是绿色线段四五之后才可以协商。啊，现在在什么阶段？现在这个故事在什么阶段？题目是，题目是哪里？题目是这样，哦，题目在43题。他说什么？在侦讯中产生，不会，什么阶段？侦查中，所以我在条文可以协商，是绿色线段以后我才能协商。啊，这个题目在哪里？这个题目在这里，能够协商吗？当然不行。那你可能会说，我们把四五这个低项看完，可能得罪答案不一样哎。好，我们就去看哦。他说，在第一审前是辩论终结前，结判处刑前，甲外的证据办案意见后，进行或依被告代理人并文请求，经法院同意下一事项，与审判会进行协商。有些人会认为说，四五之二讲的审判会进行协商，想说，既然叫审判外，就代表不是审判程序，那就代表侦查咯。很多人会看到审判外，都会以为侦查中可以协商，错。他这个审判外齁，你不要想说是审判的阶段以外就叫侦查阶段，不是。他讲的审判外指的是法庭外，为什么？因为协商的主角是当事人，是检察官、原告跟被告在协商，所以他讲的审判外指的是走出那个法庭外，不是讲的是那个审判程序外，一定是诉讼系数以后才协商。要不然你光是五之二第一项，你自己都会有矛盾，一下子是起诉后，那一下子是审判外，那到底什么？他那个审判外，你不要想的是审判阶段外，他讲的是法庭外。那你说，那侦查中不可以协商吗？应该说，侦查中没有协商程序者协商。第二，那个题目跟你讲说，认罪协商讲的是我们第七编之一的协商程序。你侦查中要跟检察官谈条件，那是四五一之一第一项，请检察官帮你申请简易判决处刑。所以侦查中跟检察官协商，是让检察官帮你做一个申请简易判决处刑。它不是我们的协商程序，所以侦查中协商是四五一之一，审判中协商是四五之二。啊，这个题目呢，它在侦查中，所以他没有办法进行我们四五之二的认罪协商，所以选项答案是 A 错。啊，这个说真的，啊说穿了，哎、欸、也很简单，是不是也不难呐、啊？所以你说基本概念对的话，这个题目也是一看，哎、欸、答案就要出来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44题。你们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同时请你们翻开第二回的85页到86页。刚刚85页到86页，就是我有简单跟你讲说，哦，上面有这些，请回去手机。那为什么不讲内容？因为我觉得要看题目再讲内容才有 feel， 没有题目讲内容，你只是听过而已啦，你那个没感觉啦。好，我们来看44题。好、哦，对照课本85页、86页，我们来看44题，绿色44题。他说，我甲方起诉甲诈欺既遂，一审法院1月5号宣判，1月7号送达，甲不服。好、哦，他想说，我应该是没罪的。然后呢，因为哈、哦、看到这个有罪判决哈、哦，太生气了，就死了。啊，是很可怕。我、哦、看到判决一气就死了。然后呢，乙是甲的太太，哪个对？好，太太都给你上诉，可以。我们来看啊、哦，我们的上诉权人 在课本的八十五页，是第二回八十五页。当事人一定可以上诉嘛，所以当事人一定是可以的，所以包含检察官、被告、自诉人都有上诉权，是当事人。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跑到了八十六页，被告的法定代理人跟配偶在345条的上诉。然后第三个是346条，哦，是什么代理人啊、辩护人啊。然后347条是检察官在自诉案件独立上诉权。好，35跟36差在哪里？345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独立上诉权，346给他的名称叫做代理上诉权。这个概念的区别呢，跟你讲然后大法官解释你就懂了，是不是306？是不是306号大法官解释说，既然你如果是被告律师，你如果要帮你的当事人提上诉，你不能用你自己的律师的名义提，你要用被告的名义提。为什么？因为你是帮别人，所以是你帮他，要用他的名字。如果你没有用他的名字，只用你自己的名字，我可以让你补证。因为是你律师两光两光的好让你，所以你不可以用自己的名义，你要用他本人被告的名义。那什么叫独立上诉权？刚好跟代理商人颠倒哦，他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提起上诉。这代表什么？我不用被告的名字，我用法定代理人的名字，我用配偶的名字也 OK。 好，所以来看345条的那个内容，在86页的这个下半，就属于比较偏下面的国际关文。被告法定代理人配偶提起上诉，他整个为被告利益提上诉，然后我们给他名称叫独立上诉权，他是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而且不受被告民事的意识拘束，然后且依从被告无行为能力或是行为那个或是先行为能力为前提。然后呢，他是不是把他代理人是不是配偶身份以他上诉时为准？那假如说上诉时候刚好离婚，那时候就没有了哦。好，然后第四个要被告生存为必要。好，所以呢，这几个要件刚好老师就是要把他故意要出成考题，你要去想。老师给你一个，不论是申论题还是选择题，我们讲不论申论题还是选择题，老师要出考题，要变成一个故事。老师给你那些故事的讯息，一定都有它背后的意义。所以哦，你看完这个内容，看完86页的内容，你再对照看这44题，第一个，你是假太太，可不可以上诉？可以，因为他是配偶，有独立上诉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那我们说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的先生要活着，所以他说1月8号死亡，就代表1月8号以前还可以，1月8号以后就不行，对不对？以前 OK， 他以后就死了，就是不行。所以你看完这个题目哈 ，ABCD。选项1月9号提啊，不论自己还是用假啦，都不行啊，对，不行。就1月9号就是死了以后啊，死了以后他自己的名义也不会提啊，他都死了怎么提？然后你用自己的名义也不行啊，因为你的独立上诉权要有被告生存为必要啊，所以这个就不理他，因为就是答案错。然后呢，选项 A 他说不得以自己的名义上诉，那请问到345是在讲什么？所以他也错，那所以就剩下B，就333就真的剩他，所以答案就是1月7号以自己的名义上诉就是345这样子。你说啊，就这么简单？对啊，就这样。我知道看到这一题哈，有些人哈会有一种三句法的一种很妙的三法，就说哈，第一个选项是不得自己名义，第二个选项1月7号 ，C 跟 D 都是1月9号。所以感觉1月9号 C 跟 D 是要二选一。我们有这样教你二选一吗？我们有说两个选项答案一模一样，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一定是这两个其中一个吗？这有可能两个都错，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不能用1月9号来判断。我知道有些人会说 C 跟 D 两个都1月9号，只是差在你讲的名义跟你自己的名义，所以一定是两个挑一个，然后他就开始拿起你的骰子。那当然考试不能带骰子，你可能橡皮擦没有分 AB 两面，比如说你把 AB 两面，然后你知道 C 还是 D，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你那个常识根本就不对。所以你三句法的前提是怎样？你常识要对才有三句法，因为在你的常识里面 C 跟 D 两个都要删掉，而不是两个挑一个。 我知道在当时一定有学生想说，谁跟你很像，就是挑一个。这不是我们教你的方法吧？哦，你尝试要正确，删掉才会剩两个啦。你如果尝试不正确，啊，你没得删啦，就是因为反正都不会嘛，哦，乱删是不行的。哦，所以选项答案是 B， 啊，答案就是三四，就是这样。哦，好，我们再看46题。你会发现到这些内容我们刚刚都有带到，可是其实我们刚刚带到你不见得有感觉了，哦，所以你必须念书要配合做题目，就是你如果只有念书没有做题目，你不知道自己在临场反应的过来反应过来啊。你如果一直狂做题目一点知识背景都没有也没有意义，那你就只是看题目背答案，看题目背答案，可是你不能够期待老师会一模一样题目再出来，因为不可能，老师一定会换句话说，老师会换个样子。所以哦，你那个念书跟做题目一定要搭配哈。所以我们学问题并不简单。46牙说哦，甲帮助乙女跟丙男通奸，然后呢，丙男的太太丁向甲方提出通奸告诉，然后又向地方法院提起自诉，自诉效力为何？嗯，啊，这个很简单，这个选项答案就是第四个，321，自诉过了吧？是这样吗？你说，嗯，它不是什么告诉跟自诉的竞合，有些人会以为说哈，告诉跟自诉竞合，啊，这时候我不是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诉先啊，还是什么自诉先之类的？前提是什么？两个都是可以提 OK 提的，才会有竞合，谁先提谁后提。现在就跟你讲，你对配偶不能提自诉。刚刚大法官解释44、56、59号第一个问题，不是跟你讲说你对配偶不能提自诉吗？321就跟你讲它合宪嘛，也没被删掉，321这个条款还在。所以你这个自诉是 unqualified 的，就是这自诉根本就不合法，你不要去管它了。你不要去管告诉跟自诉竞合，因为根本没竞合。什么叫竞合？两个都有才竞合，一个有一个没有，何来竞合之有？就没有什么竞合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这概念简单，你们应该都知道民法请求权竞合吧？为什么可以同时用的才请求权竞合啊？你会契约跟无因管理同时竞合吗？不会吧？你顶多契约跟侵权行为，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可以同时并存啊。你说啊，你不知道张财大人在教我们好，你怎么不知道？求权竞合竞合你们都知道，那到时候跑到我这边的竞合你们就不懂了。两个都合法的才要竞合，所以这个题目没有在考你公诉自诉的那什么优先问题，没这么难，就是自诉不合法啊。你不要看完题目，我跟你讲，你看完题目说那这样的话，那甲帮助乙女跟丙男通奸那是要做什么？嗯，没做什么，就是在这个题目没做什么啊，就真的是没意义啊。因为选项答案第一就是就配偶不能提自诉啊，就是有些题目讯息一定有意义，然后有些你看完后哎，它，啊，真的没意义，就代表老师只想鱼目混珠，要不然就是他一开始想要设计一个很难的，后来发现啊没用，这样子这都有可能啦。只是说就是这个很简单，你不要去假定说每个题目都要很难，有的题目真的很难，可是有的题目真的好简单，你就看完就知道了。反正就是太太要告先生就是不行提自诉嘛，我说自诉不合法。然后第47题哦，这个题目说难，你要看什么角度，说难不难，说简单，说真的对我而言我不觉得它简单，因为说完答案以后你发现说这个那个条文你根本都没有在看。47题哦，他说甲驾车违规超速撞到人，然后把人家撞成植物人，现在去合作物，看到错误的先圈起来，不要看到对了就选哦。好， ABC 都对，那既然他对我就不讲理由，因为人家都对。第一是错的，那为什么错？好，我们来看选项 D， 第四个 D 是错的。他说检察官依利害关系的申请执行再行告诉人 D， 因为 D 不可开庭，哦，他没办法来，可以再行委任告诉代理人。请你翻开一个条文236-2。我知道像中诉同学在想什么啊，哈，知道什么知识几乎有，哦，还知道自己不会，赶快翻。好，正常人都知道啊，不会。他说前条跟271之一的规定在指定在行告诉人不适用，这个题目就是指定在行告诉人。然后呢236-2他说前条的指定在行告诉人不适用，所以你就回去看236-1，他说告诉委任代理人， 所以就代表什么？指定代行告诉人不能够在委任代理告诉那个告诉代理人啊，不是二三六之二说不可以在委任告诉代理人上，他们说前条不要，二三六之二的前条不是二三六之一啊，二三六之一不是跟你讲说委任告诉代理人，所以答案就是不行。然后所以他选项说可在委任，那个就是不可啦，哦，不可在委任啊，正解就是二三六之二，所以这个题目。我觉得难了，因为就是无聊，这个题目说真的说穿了好好闷啊，答案就是很闷，就是不能够在委任告诉代理人，就这样了。我觉得应该对多数同学来讲这是难的，因为不灵活，你们不太适应，你们现在很适应很灵活的考题，反而这种死板板的考题你会我想到，因为你会觉得太就是太条文操作的你会怕啦，因为你会怕你条文不熟，好，多数同学现在的问题应该是这个。好，第48题，这题目算相对简单，为什么？你虽然书没念熟，膝盖想要做答案。48题哦，在21页48，然后讲完是这样说，如果遇到这样的程序障碍，导致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侦查，请问检察官下列何种处理方式有误，把误圈起来，就哪个不行哦？答案 A， 假如遇到暂停障碍应停止侦查。什么时候跟你讲说啊查不到你就啊暂停，就走你们啊，不会才跳下一题。以后你当检察官查不到就认真查，就认真查，谁说这个一题？而且我说真的哦，就是好啦，你不确定他有错，那你看 BCD 有没有错，就是如果有民事法律关系为断，那当然我们等一下别人确认别人案件，你的抗暴申请就 OK 嘛，然后被盗窃人丧失还是可以起诉，当然是没问题啊。你说被盗窃人为什么没起诉啊？你起诉那是以后引导审判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当然是可以起诉啊。好，哦，然后第四个哈，哦，只有证据要被湮灭可以做证据保全，这个我们起诉法不是有证据保全的单元，所以 BCD 对，那答案就是 A 错。好，哦，谁说查不到你就开始自己头脑心态，这当然不行。然后，哦，像什么羁押啊、鉴定留置啊，我觉得像这个条文比较进入性的，其实你们自己可以看条文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我想我就不特别说了，哦，然后上次那个限制书，哦，无身体限制书，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哦，这个我想我们就讲过，当然不能再讲了。然后上次我们在22页的53题不是有讲过53题这边，然后不是有跟各位讲到什么最佳答案、最佳答案，这个也讲过，哦，那就请你自己回去再练习一下就可以。我们来看54题，54题很简单，它只是看起来很复杂，可是它超简单。他说依照对方气象图资料，日落是17:30，日出是6:30，所以我们说哈，不是禁止夜间搜索扣押吗？那什么叫夜间？就是依照中央气象的公告，就是日落后日出前谓之夜间。所以5:30到隔天的6:30。是禁止夜间搜索扣押，对不对？所谓夜间就是日落后日出前。然后他问你说哪些证据可以用，你如果是在夜间搜索扣押，这个证据是不能用的，因为是违法的，所以你不能够在这个范围内。你说，啊，可是好感觉选项通通都是，我们也规定说你如果是从日落以前持续到夜间，那证据是有证据能力的，所以我们讲的禁止夜间搜索扣押讲的是什么？禁止夜间开始搜索扣押。你如果是在太阳还在的时候开始持续到夜间，这个是 OK 的，所以我们禁止的是禁止你晚上才开始，那你白天开始，那一直要持续，这个当然是没办法，你不能看到太阳公公下山就仿佛像灰姑娘一样12点钟一到就赶快跑走继续搜啊，你当初进去是合法的你就赶快继续搜下去啊。 啊，纵使大风下带人继续走啊，而且每天中央气象台它的日出跟日落都不一样啊，像夏天不特别长，冬天特别短啊，那也不能够说到一半你还打电话 call out 那中央气象台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反正你只要白天开始收，你收到三更半夜也合法啦。所以我们讲的禁止夜间，说我刚才讲的是禁止夜间开始收有扣押。好，那你这基本单听过了以后，这题超简单，答案就是第四个。为什么？你只要在17:30以前开始就是合法的，所以答案是一跟三，对不对？只要在下午5:30以前都是合法的，所以一跟三是5:00开始搜索，那当然搜到什么时候都 OK 啊。第一个一定 OK 吗？第三个也 OK 啊，因为它开始是在5:30以前就 OK 了。好，所以5次题答案是第四个，这个很简单。然后55题，乍看有很多人说，这个选项不是四个都行，这应该复选题啊。很好，我们是单选题，所以你不要去想复选这件事情，又不是大学联考。我来看55题，他说，以某一天偷别人的手表，甲知道手表是偷来的，然后还是记场，好，然后甲官以记场赃物提起公诉，一审审理期间，什么情况？应停止完，把应圈起来，这个题目的重点在应停止完程序。我们的停止审完程序有被应停止跟得停止，什么情况是应停止？294条。你看一下你刑法294条，如果不是很熟同学你一定要看，因为你现在不看你国家更不会看了，你现在都看到屏幕了还不想赶快找答案，可见你的好奇心不够强，你的企图心不够强，想考上意志力不够坚定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来心理咨商了，不是找我了，我是个律师，我不心理咨商，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个意志力坚定的人来告诉你说，你要 hold 住，你要撑下去，你要努力，当你知道答案在哪里，你又不是很熟，你要努力的去翻开来看，因为常看你就熟。法律这种东西都是后天的，你不要期待说啊，那个先天你自己发展很好，这都是后天培养的。所以你如果觉得自己不是很聪明，根本就不重要。啊，当然说啊，很遗憾的哦啊，我很聪明嘞。那我们说那很好，你聪明要努力哦。好，所以你要是聪明，你要常翻嘛。好，那294条就告诉你说，被告侵权丧失，应停止审判。被告疾病不能到庭，第二项应停止审判。然后其他说什么？294条什么什么犯罪是有成立啊？什么他罪已经起诉啊？停止本身审判有没有？应停止审判没有，他是得停止审判。296条也是得停止审判，297条也是得停止审判，所以只有294才是应停止审判，就这两种情形，就被告侵权丧失跟疾病不能到庭，所以答案是第四个 D。你说 A、B、C 也是停止审判，那是得停止。选项就跟你讲，应就不要选到得，这也算简单嘛，对不对？也算简单。选项跟你讲，应就不要选到得，好。啊，然后像56题，那是裁判跟真的错误处理，所以答案就是你要背的，这个不能问为什么，这个你回去再看，好，没什么很特别的道理，我想我们就不特别说了。好，然后我们再看57题。你们同时发那个条文316条，看，一定有同学说哦，为什么要提非常上诉？这个选项答案是 D 啦。你说我等回力变更性原则你知道了，可是为什么不是上诉三审，是提非常上诉？因为他考得很基本，他有给你按钮，你要有个基本敏感度。他说甲乙方跟口角，然后他拿拳头去挥人家，然后就人家受伤了，然后就被告了，他被告不公伤害罪，然后呢上诉二审，然后二审也判了，那现在也赔钱，应该要返刑，结果没给，那该怎么办？我们说答案 B，违反不利变更期的原则，但是为什么不是 A？ 很多同学都会说，二审判我不是上诉三审，他就是376条不能上诉第三审的轻罪，所以二审判完以后 game over 了，他就是二审，二级二审案件。我们原则上不是三级三审吗？有例外嘛？像是事务管辖今天要案发国家队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所以他第一审在这里，第二审在这里，他没有立院，这第四条的内乱法院管辖国家队，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有例外，刚刚讲的简易，这个我就不再画了。现在又有个例外，因为太简单了，刚刚那个万法万岁是因为太难，所以没有地院，现在就太简单，不给他最高。所以如果是刑事法376条轻罪案件，只有一审在地院，不服上诉到第二审高院，那时候高院判完就没了，没有未知确定。那当然确定的判决如果有适用法65还有这样上诉，可是就是376条案件不能上到第三审。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是 A， 才二审为什么不是 A， 因为他就不能上诉第三审，因为他确定就二审定验嘛，好，二审定验。哦，我们有二审定验的案件呢、啊，就二级二审啊，就是这种情形嘛。好，然后像58题，这个题目就金额管辖。你们看到这种题目，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不要一直看文字，边看题目要边画图。如果题目很复杂，你边看就要边画图，你要去想哦。当你在解申论题，你会怎么解？因为我们的申论题不是题目乐乐的，就我们一个题目是会很快，一二十行，然后一整篇一个考题。当你看到下面的十行，上面的十行都忘记。假设一个题目有20行，你可能都看完下面，你上面什么细节都忘记。所以你边看题目就要边画图。58题的这种选择题，它的感觉会像你在写申论题一样，你边看题目边画图，要不然超没 feel 的。这个题目就要考你金额管辖，因为一开始就跟你讲金额管辖。题目它完全不避讳告诉你它在考什么。它说同一案件，今天台北地院跟台湾地院分别为有罪判决，后来翻到啊，一个案件怎么两个都给我判了？好，现在我们现在就来看金额管辖该怎么处理。第8条，可是这个题目你光第八条不行啊，你要有一个基本概念。好，就养成好习惯。反正有两个法院，我们就把这样这样法院画出来，有台北跟台中。好，那哪一个台湾画上面呢？我们都养成一个好习惯，诉讼系数的画上面，诉讼先系数的画上面。因为我们第八条金额管辖说什么？以先系数的法院为有管辖权法院，那就代表后系数不能判呢、啊。所以你先把先系数画在上面那一条。好，那你说那只知道台北，啊，题目不是跟你讲。台北是什么时候诉讼系数？2月11。好，然后台中什么时候诉讼系数？2月25。台北什么时候判决？3月18。什么时候确定？4月12确定。这个时候判决，这时候确定。然后呢，台中2月15系数，3月5判决。哦，他们叫我系数，可是做事好怪啊、哦，所以他判决4月13确定。好，4月13确定。啊，怎么处理？先不要看选项，因为这四个选项你怎么看完都一样。你自己要会解这一题。我相信你不论是上我们这位课程，还是说你是他班，还是说你是自修，你只来上总复习，你这个一定都学过，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在第一回讲义，应该在每本书很前面都有讲金额管辖。他跟你讲说，先系数的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条，唯有管辖权法院，所以他做什么通通都对。所以它就是一个合法的确定判决。它唯一例外就只有在4至47号，你回去再自己再参照4至47号。它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在47号，否则就上面就是合法确定判决。你只要去纠正错的那个就好了啊，对的你就让它判决这样留着就可以啦，就反正它对啊，你干嘛去改它？对的你不能改嘛，你只要去改错的。好，那台中错了对不对？错了，遗憾的是错了还确定，所以针对一个错误的确定判决怎么救济？它是适用法律错误。你说什么适用法律错误啊？不就第8条，它不符合吗？所以要提起非常上诉，对不对？改判什么？比如说，好像有两种情形，一个情形是因为台北确定，所以他有曾经判决确定的免诉。第二个，我这个思考不见得对哦，我只是跟你讲说你可能会想这些。第二个你会想什么？你想说303第7款，303第7款不是跟你讲说你违背第8条金额管辖规定吗？所以要下不受理。 就说啊啊，同时有免诉不受理，啊，是不是要优先下免诉？因为免诉判决它是本案判决上是判例错，这个是各位同学最容易混淆的。很多人都以为说要提起非常上诉，改判免诉，其实这是错的。啊，错的还要交，如果没交怎么知道你会错？这是错的，为什么？非常上诉改判，他改判什么？他改判要判判决当时因判而未判的，所以他要站在这个立场。他判决当时台北确定了没？没有啊，确定在4月12日，判决当时3月5日，哎，所以他判决当时唯物的就只有这个情形。所以你找选项 B， 非常上诉改判不受理，就是 B。要针对错误的提起非常上诉改判不受理。为什么我刚刚不用 ABC 选项看完再跟你讲都是 B？ ABC 选项看完一点一都没有，因为你要会解，就是你会解你就直接得出答案，然后去看看哪个是你的答案，因为下一次考试不见得是考长这样的问题，它有可能排列组合很多，对不对？有可能他先判他后判呢、啊，他先确定然后确定啊，这排列组合不是一大堆？我相信你不论有没有上正规课程，这个你一定都会，所以他下次不见得是考这样子的排列组合，提起排列组合，他下一次确定跟判决先行组跟后行组之间，他不见得是出这样的情况啊，有可能是别种哦，所以你不要看你会背答案哦，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你要会解题，然后会知道逻辑规则。好，然后唯一的例外就是4至4日，所以你们回去再复习4至4日，搞不好下次他会搞4至4日，你们这个可能再复习一下。好，然后呢，我们再看59题，有关自诉律师强制办理何者错误，把错误圈起来，因为对的不能选。答案 A 错，为什么？协商只有甲方才能申请，所以自诉程序没有协商，所以自诉代理人不能做协商。你说为什么？啊，看第三点了，4、5、2。所以你要知道很多很基本的概念，你只要概念懂哦，条文不见得要背得很细，因为你推可以推出来。你看4、5、2，谁向法院申请协商？就只有三个字，叫检察官。有没有跟你讲原告？原告包含甲方跟自诉人，对不对？可是他跟甲方开庭协商，只有甲方三个字，所以自诉程序有没有协商？自诉程序没有协商，所以答案 A 是错的，因为自诉没有协商啊，所以就不可能有协商申请啊。你只要有这个基本的 common sense， 你看到 A 就知道这个题目应该是属于你秒杀的中考题，就第一秒、哦、看到 A 错了，那、啊、就是 A， 那、啊、就这样哦。ABCD 都对，我想这个就不用再特别说了。然后第60题，就是我看跟各位报告的，嗯，那个哈、哦，看的细一点嘛哈、哦。他说，甲的妹妹乙跟丙结婚，然后后来离婚，然后甲跟丙哈、哦、关系也很好啊，因为曾经是姻亲哈、哦，这个好啦好啦，就不要因为离婚然后大家都撕破脸。然后有一天呢，甲前往丙的住处，然后在丙的家中遇到丙的新欢女友丁，哈、哦，就想说，哎，你跟我妹离婚，然后你怎么那么快就有新欢，然后就吵架了。然后呢，两个人一吵架，哦，这个新欢女友也不是省油的灯，好、哦、拿刀刺那个姐姐啊、哦，好复杂的家庭关系，好、哦，不过这不是重点。他说，丙在场目睹全程过程，这个人他也不来劝架，真糟糕。好、哦，然后甲急救位置啊、哦，索性啊、哦，然后呢，而后甲对丁的伤害行为，委任律师误为自诉代理人提起自诉，然后自诉审判中，自诉代理人误申请丙为证人，下列何者正确？他问你啦。丙可不可以不要来作证？一个是前妻的姐姐，一个是现任的杀人犯的女友，哦，那可以不要来作证。选项答案 C， 为什么？曾为自诉人甲二亲的姻亲主张拒绝证人，亲审会话吧？真的不行哦，那就是身份法就还好学啦。好，我们这边不可能说的什么直系方向要重新教，开什么玩笑，都可能。一对父母生了一对姐妹，对不对？这对姐妹叫什么名字啊？啊，乙啊，乙阿姨。然后乙跟丙结婚，啊，现在虽然说丙的哈，算了。好，几亲的算是同源加回来，对不对？一二结婚，所以是二亲等姻亲。 基本概念，他们两个是二型等级型，应该没问题嘛。请你看180条，就是我刚刚讲的180条。证人在其行政区的证言，现文或成为 before 也 OK 哦，成为被告自诉人的配偶、自己血亲、三等内长期血亲、二等内姻亲长的家属，所以答案是 D， 可以主张拒绝证言。这题目难，没办法，要考成这样，有够难。好，我只能这么说，反正证解在180条，证解在刑事诉讼法180条，然后记得哦，包含现文或成为哦。啊，你可能说啊，那个离婚的感情不在了啦，买卖不成仁义在啦，好不好？所以条文跟你讲说成为，哦，你那个曾经有过这样姻亲关系哈，啊，然后大家那个婚姻关系不要想到敲情哈，所以还是有拒绝证言权哦。就条文看仔细，我只能够透过题目跟你讲，你条文看仔细，然后你回去呢，因为我们的律师老板考题其实都有还蛮精致的去解题。你回去呢，接下来要做的是42页到44页，因为那是预试的考题，那是99年，就是因为100年是正式的考试，然后在前一年他有一次预先的练习，所以你接下来就是做是42页到44页预试考题，因为它的鉴别度跟100年律师司法官几乎很像，几乎一模一样，甚至有些基本概念，你说什么拒绝证人权重复 overlap 的，它是重叠的，所以你做这个很有鉴别度。然后呢，你如果想要知道选题有哪些重点哈，你五等考题也可以做，但是你不能期待五等考题要一模一样考在你的考试上面，因为五等考题就是等于是条文挖个洞，然后一点水到那种情形，然后所以它会考得比较灵活，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我们的医师的总复习就先上到这里，然后预祝各位同学有机会考到二试。好，然后当然二试要继续努力哈，因为二试才是取决于能否上网的关键哈，所以你们这个月一定要好好加强这样的熟悉度，而且要灵活运用条文。好，那就记住各位同学能够顺利通过预试考试。